much caught up the coast of California. Oh, if all I got is your hand in my hand, maybe I could die a happy man. Maybe I could die a happy man. Oh, I could die a happy man. You know I could, girl.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谈论老了会怎么样，他说他会泡杯茶坐在我旁边，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回忆年轻的时光，直到看尽余晖下的夕阳。像是平凡普通的男孩和女孩做着最平凡普通的告白，不震撼却踏实。或许你已没有当初姣好的容颜，我也无年少时灵活的腿脚，但我们仍将相伴，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就以梦为马，两个人就相依为命。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 上把你弄丢了，像是在夕阳下鬼使神差的就放开了你的手。我想做一个很酷的人，汽水只喝一半，走了就不回头，连告别都是两手插兜。这样好像有点难度，但地球是圆的，相遇的人会再相遇。最终我还是相信星星会说话，石头会开花，穿过夏天的木栅栏和冬天的风雪之后，你终将会再抵达。 Downtown we let it go, sunset high and our bodies low, blood rush in a hazy glow, my hands, your bones. Downtown we let it go, sunset high and our bodies low, blood rush in a hazy glow, my hands, your bones. Here we start, we break the scene, one step deep as you fall to me, heart clap, we skip a beat, count one, two. 是你的双眼，可以看到旭日东升，可以被光、生命和爱所包围。那时的我甚至从未畏惧过生，也从未记恨过死，因为我知道有你在。但你离开的那一天终究来了，自此我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你的样子。有人说，如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一切另有安排。我们生来相连，下一世还会相见。 Things were all good yesterday, and then the devil took your memory. And if you fell to your death today, I hope that heaven is your resting place. I heard the doctors put your chest in pain, but then that could have been the medicine. And now you're lying in the bed again. Either way, I'll cry with the rest of them. And my father told me, son, it's not his fault he doesn't know your face. And you're not the only one. Although my grandma used to say, he used to say, darling, hold me in your arms the way you did last night. And we'll light in the sight a little while you roll. I could look into your eyes until the sun comes up. And we're wrapped in light and light and love. Put your open lips on mine and slowly let them shut. Together, oh, with your body next to mine, our hearts will beat as one. And we're set alight, we're a fire, love, love, love. 不是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陪你走到最后，但当相遇的时候，希望你们是快乐的。 也希望这些快乐可以被放在心底，成为你们永久的回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半曲一程，我是主播清晨， 我是主播魏晨，我们下期再见。 He used to say, darling, hold me in your arms the way you did last night. No light in the sight, a little while you roll. I could look into your eyes until the sun comes up. And we're wrapped in light and light and love. Put your open lips on mine and slowly let them shut. For there together, oh, with your body next to mine, our hearts will beat as one. And we're set alight, we're a fir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Hallelujah. And my father, Lord of my family, rise from his seats to sing hallelujah. And my brother, Lord of my family, rise from his seats to sing hallelujah. 23岁的酒局下半， 酒局下半，转啊转，我把帽子反戴，还在期待一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talk and that's just how it goes, how it goes. You know we let her keep them on they toes, on they toes. Yeah, let's start a rumor tonight. If they ain't talking, we ain't doing it right. I don't know where to get in their news, but I'm not mad if tonight it comes true. Yeah. Ooh, let's start some rumors. Let's start some rumors. 春天，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感到害怕，所有的一切都褪去了沉闷的模样，身边的人都换上了鲜艳的颜色，阳光也触碰着樱花的温柔，而有些人却偏偏对着春天的花粉过敏，仍然穿着深色大衣窝在寝室。有些时候并不是习惯了一个人的丧，只是选择逃避而不是勇敢去追，所以请褪去外壳，即使有点过敏也看看春天的模样吧。 Why baby? 뭐가문제야 baby? Wow, oh, oh, oh. Wow, oh, oh. 날싫어해하는걸알아나는서운해그럼날왜넌못이해해 You don't understand 난너를좋아한다고 내가뭐잘못했는데내게왜그러는데그럴수록난되게섭섭해 Oh I'm so sad 그러니까슬슬 let me come into your mom hey. 중요한건맘그분의얼굴만보고좋아하는거 아니아니야 날미워하는너의날이선말투까지도사랑하게된거이겠네 맘이야너에대한건사전것도기억해난아니야아무리나삐그러도넌내게순간다많아야심정많아야주인공은맨날맨날이렇게밤마다기도해 기사랑을좀주세요사랑이모자라요매일매일자라는사랑을그녀에게주는데도받지않으니 잘못한것도없는데왜무작정싫어하고보는너 Why can't you understand me 난너를좋아한다고 네가날싫어해하는걸안후부터샘솟던의욕이다시들고달랐던내맘도끝이있고나했는데또다시 다가가도될까바라보는것조차싫어할까뻔한몰래뒤에서근근전전해 점점해가지면달빛정전해용기가나는마음을전부전해 하지만그녀와내사이거리너무멀어주고또주는사랑이길바닥에다버려전화겹처럼쌓이네봄이되면흙으로남아혹시기대해싹이돼요 中充满花粉的季节总是容易让人骚动，都说春天是恋爱的季节，这样看来是不错的。如果爱情有最美的样子，那一定是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么希望在这个春天，你们能忘记所有的不愉快，和那个对的人一起见到爱情最美的样子，每次见面都热烈的像初恋。 从爱里离开，就像是心被切一块，切一块，下次再也不敢放开。 谁知道诸葛才一般，桥段都还没唱出来，这种人你的出现爆破了悲哀。难道我有我有初恋了？不可能，我有我有初恋了，可是真的真的初恋了，这一种 feel。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向爱情的自由。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有一次初恋了，就算这将有一点荒谬，谁在乎我。吃了天有雨果伞，因为我内生猴赛来猴赛来，你的魔力真的猴赛来。难道我有我有初恋了？不可能，我有我有初恋了，可是真的真的初恋了，这一种 feel。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太过冷漠了，人与人之间没有爱的温度。那么你试过认真的和人拥抱吗？拥抱一个人意味着把他带到我的世界里，但愿在我的怀抱中你能忘掉悲伤，但愿在我的怀抱里你能停止流泪。一个人拥抱另一个人意味着拥抱他的世界。我想要用声音拥抱你，你一定能感受到。 爱是两人一张棉被，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是对。爱是送一百支玫瑰，也是让尸体开花蕊，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

我嗅到了春的香味，丝丝入心，连日落之际的天空都悄悄地被染成粉色。田毅挠了下我的鼻尖，我打了个喷嚏。 在通往春天的路上，没有什么阻止生命的绽放，这是春天对冬天的承诺，那么不必再丧，你若盛开，你自己的春天便来了。今天的半曲一程就到这里，我是主播李小勇， 我是主播袁婉欣，我们下期再见。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Hello， 各位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是来自14主持班的杨帅，曾经在15到17年担任过咱们校园广播台的主播。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怀念那段在广播台担任主播时候的日子，因为想到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内容，把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广播分享传递给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而且作为一名学播音的学生来说，在广播台使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现在我们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一年一度的招新又开始了，欢迎各位同学们加入我们，在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发挥自己的特长，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助听岁月回声，追溯时代经典，用音乐传递情感，用声音表达温暖。中戏之声等你发声。 嗨，这里是中戏之声新闻进化论，我是楚文。想让中戏的同学们听到你的声音吗？赶快报名加入中戏之声这个大家庭吧。 大家好，我是每周 Top 10的主播葛倩。一年一度的招新季又到了，希望小伙伴们能够踊跃报名加入我们中戏之声的大家庭，这里一定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Hello， 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是中戏之声远方地平线的主播傅占文，欢迎大家来参加中戏之声的面试，我在中戏之声等你。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中戏之声英语节目的主播杨洋，我们诚挚地邀请热爱英语的你加入我们的团队。I know you want it, I know you need it to join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Radio Station as English program host. Most important, show us your passion and your talent.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you aboard. 中戏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好，我是一零级主持班的康艺昕，曾经在2012年担任过中戏之声的主播，很怀念在宿舍楼的广播室里。声音记录和分享关于青春，关于梦。 建立国际化的新闻网络，提供无微不至的专业服务。新闻一块报将为您奉上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这里是中汽之声新闻频道，用青春的声音追梦，用敏捷的思维探求真理。每周的一时，我都会用声音为大家报道最新的时事真相。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